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共同学习《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徐老师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西方白色，这个如同于肺话题呢讲完了，您有什么特别要和大家补充的吗？ 我们说到皮毛时候说到的洗澡的问题。 对 啊，就提了一下，就是我不赞成人不洗澡，也不赞成人 长洗澡，太 长 洗澡， 太长洗澡。这个洗澡呢，有这么几个说法，一个叫沐，一个叫浴。 哎，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沐单指洗头发。 哦，是吗？ 嗯，你看有一个古代典故说周公嘛，叫一沐三卧发 啊， 就是说他洗头的过程中， 嗯， 不断有什么招贤纳士，有人来拜访他， 嗯， 要处理国家的事儿， 嗯， 他就不断的哎把头发先握起来， 嗯 啊，或者是包住出去见客人 啊， 回头呢再洗，正洗的时候还没洗完又来人了，所以留下个典故叫一沐三卧发 啊。 一说沐洗头呢 啊， 后来曹操不是写那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时候，他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嘛， 嗯，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他自比周公， 嗯， 因为有个皇帝在那儿，他替皇帝执行权力， 嗯， 这个。周公还有个典故叫一饭三吐哺， 嗯， 就是说吃饭过程中又有国家的事要处理，又有人来了，他就吃了半截，还没嚼，嚼没嚼还没咽下去，只好吐到碗里， 嗯， 出去办事儿，办完事儿回来接着再吃，就说这个人有多勤奋。 嗯， 这个沐洗头， 嗯，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洗头不当， 嗯， 得病， 嗯， 我上次还是上上次说过，就是女性来月经的时候洗头， 嗯， 就能把月经给激回去， 嗯， 就避回去。 对， 特别是用点凉水洗头， 是， 或者是热水洗的头，洗完了没吹干， 嗯哼， 就是带一个湿漉漉的头发就睡了，睡了以后还做个噩梦， 对， 然后第二天身体就有变化， 对， 这叫招病。 对， 最近我发现我一个长期找我看病的一个病人， 嗯。 他是找我看病，当时是严重的失眠加荨麻疹。 嗯哼， 失眠呢，跟他就是30多岁，担任厅局级干部，这个工作压力大啊，这个年轻有为有关 啊。 但是这个荨麻疹呢，就是或者叫前麻疹，过敏，反反复复不好，反反复复不好。但是在我的调理下呢，就是睡眠也改善了，荨麻疹也减轻了。后来这个人又得到一个更大的提拔，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他又落下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晕，这个脖子啊， 嗯， 不能向左转，一转就天旋地转，开始晕。 哦，那他怎么开 车呢？后来，哎，你看他有人一得病以后啊，就开始找同类， 嗯， 他就发现他周围圈里这些中高层干部里面有不少人有这个问题， 就不能左转。 哎，不能，他就不能左转。他有一个朋友是个大老板， 嗯， 挺好的车， 嗯， 但是就不能开，为什么？他是不能往右转， 对， 所以他开车不能右转弯， 这左转左转再左转， 哎，对，只能那么着。所以他就天生有毛病。这个病呢，其实就是你到医院检查了，他就说啊，内耳，我们这个耳朵里面有个掌握平衡的这么个内耳系统。 嗯， 他那儿充血水肿的时候， 嗯， 这个人就是晕的， 嗯， 那我们就分析他为什么那儿会充血水肿，每次都是到我那儿治，哎，睡着了不晕了，过一段时间又犯，后来他夫人陪他来找我看病， 嗯， 他夫人说，徐大夫，我听你这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快一年了，但是我老公有一个恶习，他到现在都不改，哎，我说什么恶习啊？ 嗯， 我也想为我给他老治不好病这个。找个借口，看到怎么回事。 嗯， 这个您就是刚才说这个病人啊，很帅的一个人。 嗯， 哎，就是我见过我的病人里面，每次衣着笔挺，皮鞋锃亮，特别注意仪表的一个人。 嗯， 他有个习惯，你知道什么？ 嗯， 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上班出门前洗头， 洗完头是湿漉漉的，打那个发胶， 哎，然后 显得很帅的样子， 然后就那么就出门。 嗯， 然后他不是有专车接送吗？ 对， 他夫人老说你头发还湿着呢，你就这么出去，没事儿，有车呢。 嗯， 我就认为啊，这个他那个荨麻疹，还有那个就是眩晕那个病的病根， 嗯， 你猜是哪儿？ 嗯，给吹的， 就 就是头发一湿， 嗯， 然后被风一吹， 嗯， 这个虚邪贼风夹着湿气就进去了， 嗯， 进去以后这人就肿。所以这个沐浴的问题啊，这是说沐， 嗯， 洗头不当，所以我说大家洗头啊，也别真的别那么天天洗，为什么呢？人啊跟鸭子不一样，鸭子是水禽， 对， 你看鸭子躺在浮在水上没事的时候，它老那个嘴啊就从往后叼， 嗯， 然后在身上这个啄来啄去。为什么？它尾巴那儿有个分泌油脂的那个腺，皮脂腺， 嗯， 它呢就用它那个喙， 嗯， 就那个肉烂嘴不烂那个，就那个鸭子嘴， 嗯， 把那个油脂挤出来，然后均匀涂抹到它羽毛上。这时候它在水里面什么呀？它就不沾水， 对， 那个水就对它没伤害。你看那个鸡， 嗯， 它就没这个功能，所以鸡进去水里面，你看什么样？ 落汤鸡， 落汤鸡。这个人啊，本来自然分泌点皮肤上有油脂，头发上有油脂，他也有一种自我保护。然后现在人们什么洗，洗一遍不够，还得拿热水，还得拿上洗香波啊，香波不行再打肥皂，就把自己那点油脂全洗没了。 嗯， 洗没了以后，就人体就没有保护。这些老洗头发人先伤头发， 嗯， 再伤自己的皮肤， 嗯， 然后就。自己的防线就被攻破， 哦， 这叫洗头不当。还有这个浴，古代专门说是就洗身子了， 嗯， 也有人解释说是个洗脸。这个浴呢，我自己感觉啊，有几个事儿是散气的， 嗯， 我自己就是说站桩啊、练功啊、打就是练武术体会，第一个散气是喝完酒以后。 对， 喝完酒，我明显我的感觉，我的气在往出冒， 嗯， 散气。为什么喝完酒以后，人冰天雪地不怕冷，就把这里面正哎往外散。第二个呢，就是洗完澡， 嗯， 洗完澡以后气是往外散的。 对，你看那一个人热腾腾的就出来了， 出来了， 像包子一样出来。 哎，你看你有这个感觉，气是散了。 嗯， 为什么说感觉到洗完澡以后气是散了呢？就是有时候啊，我是洗完澡，我说啊一身汗，洗个澡再去站桩，洗完澡以后站桩就特别困难， 哦， 就觉得那个神啊就凝不住，就收回来。平常吧没事，你往那一站桩一入定啊，很快就感觉全身发热啊，这个气脉流通啊就有。后来我专门请教过我的那个形意拳老师马世奇老师说啊，你也有体会啊。我忘了跟你说了，洗完澡以后不能站桩。 这都只是秘传，就最后的时候才告诉你的一点小秘诀。 对对对对， 你自己感觉 真传一句话，这会儿气散了。 嗯， 还有一种气散呢，就是房事以后， 嗯， 气是散的 啊。 所以这个气是散的，和我们以前讲那个聚精会神、独立守神，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你老去散你那点气，本来就魂不守舍、魂飞魄散。然后还去不停的洗个澡，而且很多人一洗澡搓揉一两个小时 啊， 恨不得把自己那身皮都搓烂了，你等他洗完澡且着呢。所以这个洗澡不当，我们上次不是提了，上次提了一句，今天就说肺乳皮毛的事儿，别忘了，别做那些人为的蠢事儿啊。人体设计了一套防线挺好，你非要给它搓干净洗干净了啊，有点强迫。 如果有一个人喝完酒再去洗完桑拿再入房，哇，这个神了，砰砰砰连追三枪， 财经五连发， 那也不容易。我以前有一个小小的体会啊，很多年前有一次呢，人家带我去那种北京老澡堂子去洗啊， 嗯， 说体会一下， 嗯， 结果他有那种搓澡巾给你搓， 嗯， 哇，那个泥啊搓出来恨不能捏一泥人， 嗯， 以前觉得自己挺干净的，但是呢那次洗完澡之后呢感冒了好几天。 对， 是不是 你以为那是泥吗？ 啊，其实 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还有一些刚刚生长出来的这些小的那种细胞也给你搓下来了， 嗯，对 啊，所以这个不是个应该老干的事儿啊。 对啊，最近的这个北京有一些老的澡堂子又重新出来，我还蠢蠢欲动的，考虑一下，是吧？考虑一下， 嗯， 好啊，咱们继续往下聊了哈。就今天开始讲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嗯，开窍于两阴。 北方呢，就说我们北半球的北方， 北半球的北方。 对对， 那南半球的北方又是怎么处理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向这个徐老师啊请教，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徐老师讲呢，是北方呢是北半球的北方。 对，如果你到南半球，到澳大利亚、南非以后呢， 啊， 正好是翻过来的。 对， 它是什么？越往北越热，越往南 越冷， 南极越冷。 对， 所以到那儿正好这个五行是反的。 嗯嗯。 那我们中国处在北半球，以这个黄河、长江为界为中，啊， 嗯， 以这个方位来定，我们越往北走啊，就是外蒙啊，到俄罗斯， 嗯， 再到就是北极，越往北越冷，它的颜色呢， 嗯， 越寒。 嗯 啊，就是我们讲黑色，黑色还有好多其他的名字。 嗯， 燥。 嗯， 穿青挂燥。 嗯， 啊，还有呢，玄， 嗯， 玄 铁剑 啊，玄铁就是说黑到了极致，黑到了极处，没准就变白了，就玄铁啊。 嗯， 还有乌， 乌 啊，我们管这个叫乌云蔽日啊，这都是黑色。这个是正好对应了北方的这个方位，对应了我们五脏中的那个沉静的、内敛的啊、寒而不露的那个脏。就叫肾啊，叫黑色入通于肾。哎，上次我们说肺啊， 啊， 中医用很多入肺经的药是白色的。 嗯。嗯哼， 我们经常说吃那个长条那个山药。 对， 哎，那叫属于，我们就用它来补肺气。最近经过那个中里巴人推荐，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喝这个山药薏米粥。 对， 其实那个粥最好就是在什么时候？立秋以后。干燥以后补肺时候喝。我们经常吃的梨，北京有著名的金白梨，酸酸甜甜的，酸酸的啊，有营养，味道好，补肺的，白色。还有我们经常用的贝母，就是贝母是古代治疗这种肺里面有空洞有破损能给它修补的最好的药，就是治疗这个人咳也没劲儿，但是还在咳，就虚损那种咳嗽。 嗯， 贝母。贝母有两种，一个是川贝， 嗯， 啊，就是个头比较小，价钱比较贵；还有一个叫浙贝，就浙江出产的贝母，叫大贝母或者叫象贝， 嗯， 就是大象的象， 嗯， 也是白色。最厉害的一个味补肺药叫白及， 哪个及？ 草字头一个及格的及 啊， 哦，啊，这个药呢，就我记得文革时候吧，不是胡大字报， 嗯哼， 他们来不及打浆糊，你知道怎么办？就到中药店抓白及，然后碾成末，拿开水一浇，就是一盆稠稠的浆糊。 哦， 所以这个补肺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还挺有文化的哦。 行， 做 那会儿那个文化传承还在，到现在是越来越断了。幸亏有我们还在出来给续一续。 真是的，你说那连红卫兵都比咱们有文化。 我们这工作也有一个中药可说，叫续断。 哦，有一个药叫续断。 续断。 续断有什么用呢？ 腿骨折了断了，加这味药叫续断， 它真有效。 哎，当然有效。 哎，那刚才讲到这白色就入乎于肺哈， 嗯， 那就黑色肯定入乎于肾的喽。 哎，入乎你会观察到有些颜色偏黑的，或者看起来就乌黑锃亮的那种东西，都会跟肾有一种共振的频率。 何， 嗯 啊，首乌， 何首乌 是吧？ 对， 木耳，黑木耳， 黑木耳，黑豆，黑芝麻。 啊，这真是我。 对。还有最黑的一个入肾叫熟地黄或者叫生地黄，它出产的时候是黄色的， 对， 但经过炮制以后变成黑黑的，就叫地黄，叫地髓 啊， 黑， 所以有传说中的六味地黄丸 啊，对，就是它为君药。 OK，嗯，好了，说回来，北方黑色入通于肾而开窍于两阴。 嗯 嗯， 人有几窍 吗？七窍吗？ 人有九窍。 哦，是上面有七窍。 哎，头颅上面有七个窍。 对， 七个窟窿眼 啊， 嗯，这是说我们说这人七窍流血。 太狠了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七窍流血就是说你能看得见的。 对， 但是人还有两窍 啊， 嗯，两窍就是指我们叫中医比较含蓄说法叫前后二阴 啊， 嗯，因为它藏在阴部啊， 嗯， 比较隐， 嗯， 比较藏，不露在外面，嗯，但这个控制大小便的我们中医讲主管他的那个脏腑就叫肾， 因为肾主封肠。 哦， 人到快死了， 就大小便失禁嘛。 大小便失禁。 对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跟人谈事儿啊， 嗯， 大家以为，哎，有些人一会儿就站起来去上厕所， 嗯、 一会儿一会儿去上厕所、 嗯， 啊，你一看啊，这哥们儿应该吃点黑木耳，马上点点黑木耳，以示赞助。 嗯，对啊，什么叫看人下菜？ 对， 高手给人点菜都是看今儿什么季节 啊， 我们在哪儿， 嗯， 然后您老人家什么体质，我给你点点点菜，你跟这种人去吃饭。 对， 别上来就点，你们这儿什么什么最贵，来一盘，哦，有钱，穷的就剩钱了。 嗯，很可怜。开窍于两阴，怎么叫开窍于两阴是什么意思呢？ 脏是藏在里面，含而不露的。 嗯， 但是呢，它有一个 window， 嗯， 啊，向外开放，你可以通过窥视这个 window 或者检查这个窗户，来了解它内在的变化。 嗯， 中医是反对把人开膛破肚打开看， 嗯， 什么呢？第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要毁伤。 对。 第二，你打开看又怎么样？你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像，就单立人加一个大象的像。 嗯。 至于他，谁让他长了肿瘤？谁给他提供能量？谁给他提供这种支持？ 嗯。 那背后那种无形东西，你看见吗？ 嗯。 与其那样，你就别打开。但是呢，通过一些窍道，你可以窥见啊。窥一斑而见全豹， 对，管窥嘛、 啊，或者叫窥一斑而现全豹， 对， 这是你们那个 吴伯凡， 吴伯凡老师所指正我们的、 嗯、 啊。所以也就是说，当人的大小便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除了要考虑跟他紧密相连的，比如说膀胱， 嗯， 和直肠， 嗯、 啊，或者是大肠， 嗯， 以外，还要想到总负责是肾，所以很多人在漏。什么叫漏、 嗯、 不停的撒尿或者不停的拉肚子，这种漏那就不是大肠的问题了，你再跟大肠较劲呢，就解决不了它根本的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 嗯， 好，藏精于肾，故病在，这个字念什么？念息，对不对？故病在息 啊，病在息， 一个旁边一个息，就面一个骨。 哎，你那是个繁体版，非常好。 嗯， 嗯， 这个就肾脏出现问题以后，它会表现在一些对应的穴位上，而这些穴位呢是什么？小块肌肉接缝处。 嗯哼。 黄帝内经以后我们会讲穴位，它有一句话叫肉之大会名曰骨。 嗯， 这一般都是脾胃，就是大块肌肉的接缝。我们上次说看这个人肌肉有没有萎缩，脾胃有没有毛病，把合谷穴这个大拇指二拇指一夹， 嗯， 一看合谷穴这儿拱起一块肉， 嗯， 这叫肉之大会名曰骨， 对， 是吧？肉之小会呢 名曰息啊， 名曰息。 哦， 息呢简体版是三点水一个那个姓息的 息秀兰 啊，息秀兰那个息，在古代呢不这么写。 嗯， 最著名的一个息叫太息。 嗯， 太息那儿没肉，它是什么？跟腱啊，筋膜。 嗯， 太息在哪儿？ 太息啊， 嗯， 在脚上吧， 脚踝， 对， 脚的内踝高点与跟腱的中间那个 那个位置 叫太息。你要在太息扎根针穿过去，对面昆仑， 昆仑。 哎，我们经常说把一人武功废了， 嗯， 怎么废了、啊？ 就把他那个筋腱那个 把那个脚筋挑了，挑哪儿就那儿，把那儿一挑，这个力就发不出来，力有阻起，气有挤发，这个力就断了。 嗯， 没有力哪有气？ 刘翔跑步拉伸的就这个地方吧？ 就这个地方。 哦， 我特意看一下他那个解剖图， 他就是那儿 伤肾 啊， 伤肾。 估计刘翔长得也帅。嗯、 这个息呢，还有就是他那个小的肌腱筋膜接缝处， 嗯， 他那肉不多， 嗯， 但是受劲儿受力比较大。 对， 还有一个息呢叫后息， 嗯。 这个后溪在哪儿呢？后溪是小肠经的第三个穴。 对， 它在我们的小拇指，我们把这个手半握拳， 嗯哼， 在小拇指的前面，就是掌指关节的前面，离这个指尖很近的那个穴， 嗯， 是小肠经的第二个穴，叫前谷。 嗯， 它的后面后溪。 OK， 这个后溪呢，它是通督脉的，它属于小肠经的穴，但是它通督脉。所以很多人就是有这个颈肩的问题啊，因为小肠经过 肩胛骨啊，过脖子， 嗯， 还有呢，就是后腰背的问题。这个督脉整个是贯穿人的正中间嘛， 嗯， 一般我们说后溪是通督脉， 嗯， 这个穴一扎也是能够解决很多这个腰背疼的问题，所以它表现在了很多叫溪的那个接缝处。所以检查肾有没有问题，第一件事儿，我以前讲过，按太溪， 太溪 一看太溪。和昆仑 啊， 一捏薄如蝉翼 啊， 您老人家虚的快崩溃了。 我有一段时间呢， 嗯， 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观察一个女孩子有没有这个，就是好不好看，优不优雅啊，主要看小腿下面那个，就是跟脚跟关节那一块。他有些女孩子很宽就不优雅，有些女孩子那就很窄。其实那个很窄的是肾虚的表现，是吧？ 消耗过度，要么就先天不足。 哎呦， 是啊， 可惜可惜， 就是 所以娶媳妇 儿，你说的也有道理， 嗯， 正因为在消耗中才磨练出了那种优雅， 嗯， 是吧？不经事儿，你哪能练出来？ 对对对， 要娶媳妇儿的话，还得娶个厚一点。 你的言下之意，嗯 嗯， 明白了， 厚、嗯、 啊，明白了啊。故病在膝，膝呢，我这个册上面它有一个解释，指四肢上肘腋膝跨处的大关节，他是这样讲的吗？ 大关节叫膝？ 对呀、啊，他是这样写的。四肢上肘腋膝盖的膝胯等处的大关节。 哎，这样吧， 嗯， 黄帝内经啊就这么一本书，就跟红楼梦一本书养了几千几万人一样，都在那儿说红楼梦，解释红楼梦，我也是其中一家。 对，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就根据你的理解去选一个你认为对的。啊， 对， 我是这么解释啊。 对对，这本来这个读书就是应该如此，否则的话、 嗯、 那多无趣啊，是吧？ 嗯， 好了，那您讲完之后，人家还讲不讲《黄帝内经》啊，是吧？嗯，好了啊，稍事休息啊，马上继续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一起来学习。刚才呢讲到这个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两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膝。其味咸，怎么看这个咸？ 咸能润肾，就是说我们学《黄帝内经》呢，你把它所有对味道与五脏的对应归结起来，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比较乱而且互相矛盾的地方。 对 啊，有的说这个是入心，有的说那个叫入肾。 嗯哼， 其实我们后来又学的一个传承叫汤液经法。 对， 就那个伊尹写的。 对， 那个厨子啊，有的网友给我留言说，你管人叫厨子是不是有点不尊重？我说这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说我跟你说我的理想，我说不当大夫，你知道我做个什么去？ 做个厨子啊？ 做，我想当个厨子。所以我想做的人，你说我不尊重吗？ 啊， 这是你理解，或者咱们发音叫楚子 啊，这样就显得 叫孔子、孟子。我想将来做个楚子，哎，楚子，静若楚子 啊。 所以根据伊尹的那个汤液经法呢，他对味道把握呢比较好。这样说来呢，就是说任何一个脏，它就有、 嗯、 一般都有两三个味道对它会起作用。 对， 绝对不是说一对一的啊、 嗯、 我就酸就入肝， 嗯， 酸还入肺呢，是吧？ 嗯， 望梅还能止渴呢吗？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咸呢，我告诉大家，大家先记住，咸能润肾。 嗯， 就是肾啊，如果它封藏太过， 嗯 啊，就把产生了什么结石啊，肾里面产生了肿瘤或者是癌症的时候，你想让它就好像推动一块儿。就是粘连在一个地方的那种大石头，想让它推动它一下，加点咸， 嗯， 就能推动它，就像加了润滑油一样。苦味药呢， 嗯， 能坚肾， 把这个肾固住。 哎，固住，也就是说，如果你得了肾结石或者产生了什么肾的肿瘤， 嗯， 你就要少吃苦， 嗯， 多吃点咸的药，就润它一下。所以以后我们会学《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有句话叫“肾苦燥”。及时咸以润之。 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把那个黑小豆拿盐水泡过吃，会不会是很补肾的嘞？ 你说太对了 啊，真的有这样的。 我们古代人吃黑小豆这些豆类的都得加点盐，最典型的叫豆豉。 哦，对，豆豉就是黑的嘛。 豆豉什么味道？ 咸的嘛。 对，吃过吗？豆豉鲮鱼油麦菜，古人早就发现，你老吃那个豆子就能吃出肾，闭藏太过，怎么办？反佐一下，加点咸。 哦呦，看来我慧根还可以哈。 哎呀，到一定水平了， 关键是 读《黄帝内经》了，将来自个儿写他一本。 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还差远的，差得很远啊。其味咸，其类水。 嗯， 你是怎么解读这种肾和水之间的这种？ 我以前解读过，你又替大家问。 嗯， 肝其类草木，心 其类火， 嗯，脾其类土，肺。其类金是吧？肾其类水，这个水啊，我告诉大家，不是地上的水，黄河之水天 上 来，肾的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水。 所以有个地方叫天水嘛？ 对，天一生水，第六 成之， 叫天水。 说的就是这。 对，所以这个为什么对应黑呢？地球上有生命，就是因为地气蒸腾为云啊，天气下降为雨，有了一番云雨，一番云雨过后。才孕育出生命，是吧？ 人间也是如此， 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下雨的时候，那个云 是黑色的 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啊。那个乌云下出来，那个水是诞生生命的水。大海里那个水咸的，你在那儿游能把你渴死，但是呢，这时候天降大雨，赶紧舀一瓢一喝淡水。所以这个水是。天上的水，我们身体里面最高处是 头顶嘛， 头颅。 对啊， 头颅又叫什么呀？首级。 对，首级。 对，又叫头脑 啊， 又叫元首，是吧？ 对， 我说国家元首，我说您是国家元还是国家首？哎，元和首有什么区别？ 真不知道。那到底元和首有什么区别呢？徐老师， 哎，那我们用数字来表达一下。 嗯， 首你用几？咱们用一到零。 首应该那就是一喽。 对呀、啊， 排 我说这个排名首位嘛， 对， 是吧？排行榜位居首位。 那元应该是零喽， 读一了。 哦，在这里等着。 那么元是什么？零是玄，是看不见的，在哪儿呢？那个首是你的头。 哦。 头又叫脑袋，是装脑的一个袋子，只不过它硬了点。那个玄，那个灵，那个元，就是你的脑髓。 哦，就是无极生太极。 哎，那么说了，那就是我们的水在哪儿？我们的那个，你看， 天水 就跟那个塔楼一样。 对， 里面有个水箱。 嗯， 那个水箱在哪儿？ 在顶上。 在楼层最高处。 嗯， 我们这个水箱就是我们的脑袋，脑袋里面咱可不是装大脑进水了啊， 嗯、 也不是脑积水，我们装的全是脑髓，这个脑髓就是我们的天水。它慢慢沿着脊髓往下渗，然后再渗到我们的四肢骨骼，变成骨髓，这就是我们的水，本源的水。 那这东西能装新的进去吗？ 它是在女性啊，28岁之前是递增，不断补益精髓，吃五谷啊，化成精髓渗到骨空里面。 嗯， 这个《黄帝内经》都有讲，就是你吃五谷之精，转化成你的髓， 嗯， 就填充进去。女性28岁以后就开始什么，还在补充，但是用的多，补的少。男的是什么？32岁，所以你之前在补，慢慢就在漏，最后全漏干。漏干什么呀？大脑萎缩，脊髓空洞， 哦， 这就水干了。这是真正的水，这个水可不是说你拿一瓢冷水喝一杯冰红茶能补上去。 这个样子的。 对。那么你想补益脑髓，你吃什么最好呢？黄帝内经就接着就说了， 其序字是吧？ 对了，字 字啊， 嗯， 就是猪嘛。 对， 这个字就是猪肉咯，猪肉是补脑髓的。 有个特著名的故事，就是毛主席，毛主席要就写东西太多，操心劳神太厉害了，就叫补补脑子，马上就叫厨师做一碗红烧肉。 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吃红烧肉，原来是在这儿呢。 也毛氏红烧肉 啊， 我们去韶山去参观也是啊，最有名毛氏红烧肉。这个毛主席啊，伟人，大哲学家，他为什么那么倡导中医啊？中医啊是伟大宝库，应该加以什么发掘提高？而且毛主席举手一挥，西学中，让一帮西医来学中医， 啊，不 是现在都是中学习， 现在都是不是学习就叛习，就全、 嗯、 全叛变了。 嗯， 毛主席他哲学就是这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个诗人， 嗯、 他伟大在哪儿？他的有些想法就是《黄帝内经》的那种想法。我记得他的保健医写过一本书， 嗯， 就说他给他看病过程，他保健医发现他有牙龈那个感染， 嗯， 他白细胞就有点高，然后他就给他用抗菌素啊，就是建议他要什么漱口啊、刷牙。毛主席就来了一句：“老虎不刷牙，为什么老虎的牙不掉？” 这问题实在是问的太好了，到底答案是什么呢？为什么老虎不刷牙，老虎的牙齿又不掉呢？哎，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老虎不刷牙，但是老虎的牙齿又那么坚硬呢？ 这个大自然天造地化，给人和动物都的设计好了 一套系统， 嗯， 叫我们叫自愈， 对 啊，自我修复、 嗯、 自我康复这套系统本身就有，只不过我们人呢，就是把它搞得退化了，退化以后呢，你又不去回到正路去想办法修复这套本身就有的系统，然后就借助于外力。你说刷牙这个事儿，古代都是用盐水漱口， 对， 古代还有那个用竹盐， 对， 竹子是苦的，盐水是咸的， 嗯， 正好就是一个搭配，这也是漱口。这个漱口远比刷牙效果要好，就是说你干脆就把它那个食物的残渣余孽， 嗯， 全部清掉了，它就没有，它也不可能在那儿兴风作浪。刷牙和剔牙呢，有个什么毛病？有人特狠，就把自己的牙能刷出沟槽来，是吧？滴水还石穿的嘛，天天刷了，把自己的牙，还人剔牙，把牙缝剔特别宽。 嗯， 就现在人用牙线，这都是在一个错误道路上。你说他做的，在这个错误方向上做了一点对事儿。毛主席说这个老虎不刷牙，其实呢，老虎的那个唾液， 嗯， 腐蚀性特别强，它能够就是把吃进去的肉， 嗯。 能够在嘴，我们像吃个馒头，我们吃出甜味儿， 嗯， 我们也就把充其量把植物蛋白给化一下， 嗯， 人老虎这个唾液就很厉害，所以老虎这种自洁系统它就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异化，它保存了一种天真。另外，毛主席支持中医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他住那个窑洞啊， 嗯， 有点潮， 嗯， 他本身常年征战，那个关节啊就有点那种风湿。 对， 延安当地有个著名人物叫李鼎明先生，李鼎明本身就是个特别好的中医，就是李鼎明给他做针灸开中药调治以后，毛主席这个就风湿关节完全好了，所以他从那边就对中医就特别好的印象，所以他就要大力发展的。就最著名的就是毛主席说，哎，脑子累了吃碗红烧肉，他能感觉到吃完这个猪肉以后对肾经的那个补益效果非常好。 嗯， 这个其序治啊、 嗯、 古代对猪呢有几种叫法、 嗯、 一个叫治，这个比较有名，就在鸿门宴上， 嗯， 这个项羽招待刘邦张良，这个范增呢屡屡举起自己那个玉珏，让这个项羽就把这个刘邦宰了算了，是吧？就是项羽没宰刘邦有一个原因，就是后来樊哙， 嗯， 樊哙上来了， 嗯， 樊哙上来表现特威猛， 嗯， 你知道他干件什么事儿吗？ 他怎么样？ 就是项羽赐给他一块猪肉， 嗯， 雉尖， 嗯， 就是翻译成现代话叫猪肘子， 嗯， 生的， 嗯， 生的啊，然后樊哙接过来以后就放在自己带一个盾牌带把剑嘛、 嗯、 放那个。盾牌上咔咔咔一切就吃生吃，这个项羽啊本身就是一个武夫，是个莽汉， 嗯， 他就欣赏这种同气相形嘛，他就欣赏这种生猛的人， 嗯， 所以这个樊哙的这个表现也促成项羽没起这个杀刘邦的心，生吃猪肉。但是你想想樊哙的以前职业是干嘛？ 屠夫是吧？ 就是个杀猪杀狗的 啊、哦，怪不得 跟张飞一样 是 啊、这是一个叫雉，还有叫豚， 就月子边一个那个海豚的豚。这个猪呢，我考证了一下，什么时候叫豚，什么时候叫猪？ 对， 就是唐宋的时候，管家养的猪叫豚， 嗯， 管野猪叫猪。 哦，是这样的。 对，就是你要是现在吃野猪肉， 嗯、 现在也有超市也有野猪肉，野猪肉那味儿特香特冲。 嗯， 家猪呢就比较没 比较肉， 比较肉，比较柴。 那这个猪最好做吃应该是怎么样？上次你说还是烤来烤焦了，有点 不不不不不不， 嗯， 根据你的体质， 对， 猪本身是个水性， 对 啊，有没有阳花不好说， 嗯， 水性， 有没有阳花？ 猪肉嫩， 对， 你比一下所有的，咱们从羊肉 啊、 鸡肉、牛肉。 对， 还有上次说那个驴肉、马肉， 对， 所有的肉里面，猪肉最嫩， 对， 是吧？而且为什么说猪肉这个水性杨花呢？百搭，跟所有的菜都能配， 对， 就是自个儿没个性， 啊、 跟谁在跟嫁给谁就是谁的老婆 啊，这倒也是一个品格，是吧？ 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这个水啊， 啊， 你想想那个水，老子对水是 水 非常 利万物而不争，是吧？ 对呀、啊，不争、嗯，不显摆自己。不能说你像炒盘羊肉马上那个膻味儿就出来了， 嗯，有个性 啊，炒盘切盘牛肉马上那个卡牙缝纤维那个粗糙劲儿就出来了 啊。 猪肉是最随和，什么叫随和？逆来顺受啊，就是它跟所有的菜都能配出来。四川人把猪肉做到极致， 对 啊， 川菜那就是 川菜，就是把猪肉就做绝了。所以你想发挥它滋阴的效果，咱就炖。如果说你想中和一下它的那个阴性寒性啊，你想不想我吃的跟猪一样胖， 嗯， 那就烧， 嗯 啊，或者是在里面多加点那种繁琐的佐料，能提高猪肉鲜味的最好的佐料就是那个八角、茴香、大料、 嗯、对， 就是那个，这个大料是提升猪肉鲜美味道最好的，也能繁琐一下猪肉的寒性。但是如果你炖羊肉的时候放点大料，那就巨蠢。想衬托羊肉鲜美香味，一个是葱，一个是姜、 嗯、 再一个就是小茴香 啊， 孜然， 对， 你要放大料进去，整个就把这肉的那个羊肉的鲜味也没了。 最好吃的羊肉就是拿清水煮来吃、 哎、清水煮也行，加点盐 啊 你就行了。 哎呀，太好了、嗯、 这个猪肉里面最寒的部位你知道哪儿吗？ 是哪里啊？ 猪脑子。 哦，对哦，对哦，是天水嘛。 天水，我告诉你，猪脑子凉到什么程度，能把一般阳气，就是有一般有阳气的男人吃到阳痿。 我以前高考的时候啊，把隔壁的阿姨说，这个你要补补脑油啊，拿猪脑和鱼脑炖起给我吃啊。 你那会儿多大？ 对，十八九岁。 对吧？相貌堂堂真男子，未清女色少年，那会儿阳气足啊。 怪不得。 你能把它化掉，补你脑子。如果人到中年了还出去吃海底捞，然后涮几片猪脑子，回去以后就起不来。 哦哟，无量寿佛。 特别凉。但相反来讲，如果碰到一个阴虚火旺的人，就是阴液极端不足的人， 嗯， 就是整天手心脚心烧，然后心烦，反正就是出盗汗 啊， 然后烘热 啊， 烘一下就热，然后无故发脾气，更年期嘛， 嗯。 这种人就需要滋阴，中医里面有个方子叫大补阴煎，大补阴煎里面有知母、黄柏，这就是中药吧。但你知道主要是什么？ 就是猪脑， 猪脊髓一条，仅次于猪脑子，是猪脑子留下来那猪的腔骨里面那个脊髓。所以那个你一般用草木的药滋阴没有效果的时候，只能用这个。所以这个我们有人爱吃腔骨，有人爱吃排骨，吃排骨人要掂量一下您的那个阳气啊。 哦，排骨是很寒的，对不对？ 排骨比起腔骨来不寒 啊， 因为它里面没有脊髓。 对， 腔骨是什么？猪的脊椎骨 啊， 它带脊髓的。 那羊蝎子就是这个是吧？ 羊蝎子那个脊髓比猪的腔骨要好一点，它热嘛，羊本身就热。 对。前些年北京特别流行吃羊蝎子，今年这几年没了，跑哪去了？ 火大， 特别热是吧？那东西 特别热啊！所以这个猪里面呢也有讲究。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爱吃猪头肉， 对， 吃猪头肉有个讲究，一个是要加蒜泥或者要大瓣蒜，还有个吃猪头肉的时候一定要喝二锅头。 猪头肉到底吃的是哪一块肉呢？稍事休息啊，马上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讲到猪头肉的这个敏感话题。 以前啊，古代祭祀， 嗯， 要用三牲嘛，就牺牲的牲， 对， 三牲， 对， 牛头、猪头、羊头。 对， 这是最高级别的祭祀。祭祀完了以后干嘛？ 吃啊， 得吃啊。你祭祀完神啊，神一看啊，你们诚意到了，心领了 啊， 然后那猪头羊头牛头拿回就吃。所以吃猪头肉呢是从这儿来的 啊、哦、 就把那个祭祀也放冷了， 对， 是吧，就剃下来，就是做成凉菜下酒，下非常好的下酒菜。所以吃猪头肉一定要下酒，如果您喝着凉啤酒还吃猪头肉，那叫作病啊！ 哦，这样子， 有时候有的人在做事，有人在做人，有人在作病，这叫作病。嗯、还有以前祭孔，祭孔的礼仪呢，虽然比不上祭天那么隆重，但是也用猪头，也用猪肉。 对 啊，有的时候会用点什么那种就是腊肉。 对， 祭孔呢是不用豆腐，你知道为什么不用豆腐？ 好像有点过节吧，是不是？好像在 哎，对了，豆腐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 嗯， 是道家传承，道家历来看不起儒家啊，认为这帮人就玩形式主义，玩虚的啊，违背自然，所以祭孔都不用豆腐，但是一定要用这个猪肉，而且都是最后呢，祭完孔以后分而食之，所以管儒生你知道叫什么？吃冷猪肉的。你说你干嘛呢？吃冷猪肉的，或者就是挤的那些假模假式的人，腐儒， 嗯， 管腐儒都叫吃冷猪肉的。 对 啊，你看一下《老残游记》里面就有很多对这些人的讥讽和挖苦。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得了这种阴寒内盛疾病的， 嗯， 就是又居住在内陆，但他又没有机会接触海鲜，一般都是吃猪肉不当吃出来。 这刚才说这个猪头肉是指整个猪头上的各部分的肉是吧？ 它是这样，剃下来以后压，它本来这个猪的那个猪皮啊，它很有胶性和粘性， 对， 所以我们一说那个吃猪耳朵叫千层脆嘛， 对， 它把一层一层猪耳朵压实了，然后一切，是吧？里面有脆骨，外面有这个皮，有胶，就很好吃。我那会儿我90年毕业嘛，在留在东直门医院。东直门医院往北就是簋街， 那个时候没那么火哈， 那会儿就刚刚起步。 嗯， 我们原来吃食堂呢，这个不好吃就跑到这个就是现在的簋街，那会儿叫簋街，那个簋就是那个鬼神那个鬼， 对， 现在就改成那个龟，就那个石器那个鬼。 嗯， 我吃过最香的一次，这个猪耳朵就是前程，就是在簋街上。就是我一生中留下印象，就是说吃过特好吃的饭，这是其中一个，就在簋街上吃的， 嗯， 特别香。另外呢，就是说滋阴最好的一个药呢，就是猪皮冻，拿猪皮 啊 做成的皮冻、啊，我们现在都叫肉皮冻了。 对， 现在人们觉得好就是个一般的菜，其实猪皮冻的养这个人的脾和腑、滋阴润燥的功效特别好，《伤寒论》专门有个方子。叫什么？猪腹汤， 就是拿这个熬的是吧？ 猪腹那个皮腹的腹 啊、哦， 叫腹，它就是连皮带油。 对 啊，皮和腹不一样，皮是表皮，腹是皮下脂肪。 对 啊，我们说这人腹如凝脂， 嗯， 是吧？猪腹汤《伤寒论》就有，你们去查。所以你们，我现在拿这个猪皮豆治疗很多这种皮肤干燥、毛发脱落啊、焦黄的头发就开叉的，还有那种。鱼鳞病啊，就是皮肤上就是裂 脱皮， 脱它不是脱皮，它裂 哦， 它必须得每天就拿那个油啊 抹上面， 英文叫 lotion， 就是抹，不停的抹，与其从外面抹不如 从 里面抹、 嗯、 所以这个猪皮冻别小看，是一味很好的补肾的药，或者叫益肾的药， 或者叫滋补的药。 那什么人不能吃这个东西呢？反过来， 大胖子、脂肪瘤 啊、哦，我就 本身就是一颗一颗的胃化的那么多油脂，你还再吃上猪皮冻，再吃上猪脑子，再吃上猪头肉，再不喝酒，不喝白酒，那就过了啊、 哦哦！真的，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病都是自己造下来的、 嗯。 以前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东西， 是吧？ 嗯，这个猪脸肉啊，切成之后，然后呢，能 香 香。 猪肉这个东西啊，它解馋。 是。 你没听说过吃鸡肉解馋，或者吃牛羊肉？牛肉吧，它是个充饥。 对 啊，你说梁山好汉，店家来几斤好酒，切几斤牛肉，是吧？它充饥，真正解馋，拿到通神这个效果。就满足人的那种精神享受 啊， 就补了精通了神 啊， 猪肉 对有助于意淫的，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一个人在那儿啃猪蹄儿，啃猪蹄儿干嘛呢？真的 在通神呢， 那通神呢，那个享受那非常好。 用沈鸿飞的话来说，叫执手相看泪眼。牵着你的黑发，我的手。 有一道菜叫这个猪蹄儿一片两半，然后放进这个香菜， 对， 然后端上来 啊， 那叫什么菜？ 叫什么？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说回来这本书啊，其味水，其序字，其骨豆。 好、哦，五谷，复习一下五谷啊。 对，五谷。真的是学完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哈， 肝 的那个呢是什么？麦是吧？ 哎， 麦对，其骨麦、嗯。火，南方赤色心，其骨属，有点像梨那么一个。 哎，像梨那个。 对，有点像梨，反正这那个字啊。然后呢，那个中央黄色呢，其骨色。 设计的 计，设计的计， 钟表的表， 对对对对对。以前我们因为姓钟的老师每次打扣台，谁贵姓？钟表的表， 我姓钟 啊，钟表的表， 钟表的表。 西方白色呢？ 道 啊，其骨道。那这个呢，就想到了黑色，黑色呢，其骨豆。 豆那个形状就像人的肾。 对 啊，刚才说这个就是那个猪肉，猪肉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滋补肾，叫炒腰花。 对， 是吧？我们到饭店点一个火爆腰花，它为什么要这么叫火爆一下？它这个油温比较高， 嗯， 另外呢，它这个腰子比较脆， 对， 所以你切好刀工以后呢，基本上就爆一下就行了，但是必须要爆。另外呢，炒腰花的火爆腰花，前提是你一定要把那个腰子收拾干净， 对， 因为这个腰子都知道它是个泌尿器官，它是把血液里面那个尿液通过这儿肾盂给它过滤出来，所以你要不把里面那个白色那个筋儿， 嗯， 老百姓管那个筋儿叫骚筋儿 啊， 就是那有尿骚味那个白筋儿，不把它切干净，那个腰子老是那一种那个尿骚味儿。话说回来，你就切的再干净，它还是稍微有一点，所以做火爆腰花是必须用大量的香菜， 对 啊， 遮盖， 哎，就是。和 啊， 和 相和， 哎，这样和了。我见过一个最蠢的做腰花的方法，就是做凉菜。 对啊，那真的很骚。 做凉菜不火爆，然后呢就加点其他的调料，而且他那个腰子也没收拾好。吃完几口以后，我就胃就受不了，就冲到洗手间全部吐掉。这就是叫胡闹。古代人怎么做这个菜啊？什么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几百年的传承，意思说我们试过好几遍了，这么搭配是最好的。现在人都出那种幺蛾子 啊，叫创意菜。 创意菜啊，我见过几个比较蠢的，一个是这个凉拌腰花，吃的我就立马吐掉。 嗯、 另外一个，我那次做节目，他们说做海鲜，你知道怎么做吗？ 嗯， 牡蛎臭豆腐。 哇， 一个腥一个臭，两个放一块还让人吃，行。让他吃啊，这个先把厨子拉来喂他三大碗，然后我们再吃。 他主要是老板要求，强烈要求的啊，是吧？起骨豆，所以你看这个豆，如果这样的话，豆豉鲮鱼炒腰花那就很猛了、啊，这个味菜。 哎，那就叫同了，那不叫合。 那就太同了，是吧？ 这个豆子的形状呢，本身就像这个腰子。 嗯， 这是我们说取类比像。 对。 另外呢，这个豆子呢，在五谷里面，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啊。 如果你能把豆子里面的蛋白质转化成你身体的精，然后再储存起来，这个利用价值是最高。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这个蛋白质含量越高，越不容易消，也不容易化。 嗯， 也就是说，我说最容易被你消化利用的，就是跟你脾胃匹配的那个小米，是吧？你说很多人大病一场，然后脾胃刚恢复，马上就说喝完米粥啊，上面那个米精米糊糊喝下去，慢慢越喝越壮。我的一个病人得胃癌，胃癌术后，他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啊，大公司老总那了不得，就是还活着嘛。你要参加追悼会人可能不多，一看这个胃癌手术完又活出来了，这送礼人还那么多，全送好吃的。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我们私交不错，我说我们老家山西的小米，广陵的小米最有名。 对， 我说您啊，他们给你送那么多什么这海参、那个燕窝、这海马还能壮阳了吗？我说你全别碰，只要沾这些动物的蛋白，你都别碰，熬小米喝。小米呢，你也别怕浪费，你就熬得稠稠的，把上面那个米精垮下来喝。那这个人啊，官做大了，位置做高了，他有个出什么问题，就是给他出主意人太多， 对， 是吧？这说东那说西，好在这个人听我话，人就喝小米粥，最后养过来，现在都胃癌术后两年了，活得都挺好。每次见面他就跟我说，徐大夫，得谢谢你这小米，你看我就是这么，我什么都没吃，我就喝这个养过来。我说我再给您送点，哎，我不是那意思，我这专门派人到山西搞了一点啊，让人农家拿那个十碾的磨的小米。我说你要是吃这个小米啊，带点糠，那您就更好了。哎，他说是吗？我还让他们把糠给我塞干净。我说我们中医治疗食道癌，古代叫食道癌叫噎膈，就噎东西，咽不下去，或者膈呢就是什么膈具，就是我吃进去瓜又给顶出来了，食道癌。食道癌呢有个著名的方子叫起膈散，就开启膈，就膈肌肉字旁那个膈散。这是清朝一个著名的医家叫程国鹏，程是工程的程，国家的国啊，鹏是那彭德怀的鹏。这个人字钟灵啊，钟表的钟，年龄的龄。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医学新物》。这是我妈妈当年跟她的师傅大同的一个名医叫马恒书学医的，他们的课本起膈散。起膈散里面全是治疗这种就是早期胃癌或者早期食道癌的，里面用的什么全是养阴化瘀血的药，里面专门加一味药，你知道叫什么？ 麦康 康。然后你看我铺垫半天，最后你可能吵就不耐烦，家说半天 没有， 不就想说康嘛，就是康。 我觉得有意思， 这 是 这个人啊，吃五谷之精，本来是补你的精，但是他又没走到正地儿上，他就在另起炉灶长出个精，就长出了个肿瘤，然后他那个精又长出个神，就跟你的神不一样，他又开始无限扩张。所以你想把这个精干掉，你就去跟那个精对应的，你去吃那个糠。我们六七十年代那会儿农村啊， 对， 一般都是没粮食，粮食不够， 对， 熬点小米粥，放点糠。其实我告诉你这是干嘛呢？防癌呢。现在人吃精太多了。 我刚才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体会啊，就中医里面呢，没有那么多吓人的病，所以呢，你说就是噎膈是吧？ 噎膈 就是你说这个病叫噎膈，你觉得啊也就没什么了。哇，说是食道癌，哇那就吓死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哈，给西医给他起了那么多吓人的名字啊，纯粹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 就是说他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可以治，所以呢，你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了。 对， 所以有些时候，当然我们不能那么阴谋论的。不过呢， 所以说的是你得了该死的病，不是我没救活你。 哎呀，这个得宽容处且宽容啊，得善良处且善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对，还没来得及讲豆子，下期节目我们又翻回到谷子那儿去了。 对，好，谢谢徐文明老师，下一期 再见， 再见。